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用箴言来学习生活的智慧。我们讲了好几个礼拜有关于理财的智慧。那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提到了言语的智慧 ，the wisdom of words。How can we speak？ How can we speak？ 我们如何说话？箴言里面有许多的经文提到了有关于说话。智慧的说话。那上个礼拜我提到了有十个不好的语言，十种不好的语言我不知道各位对各位是否有所提醒，有所提醒。我们常常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不小心的就说了别人的坏话或是我们作假为了某种缘故，或是有时候我们讲话太过急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了一些甜言蜜语我们的言不由衷。我们传舌 gossip 闲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些气话，我们说一些怨言甚至这是不合理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些骄傲的话另外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太多说话太多，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无知的话小朋友说童言童语我们觉得很可爱，可是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是否我们所说的话都已经有确实的一些证据或是知识最常的我们会说一些泄气的话，可能对自己说泄气的话或对别人说泄气的话就是消极负面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些言语带来的伤害，带来冲突，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出这样子的许多话呢？上礼拜提到了，在于我们内心，在于你内心的动机。我们有一些隐藏的 anger， 我们隐藏的一些愤怒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隐藏的害怕在我们当中。我们想 cover up， 我们想掩饰一些，我们戴着面具出来，以至于我们所说的话常常是言不由衷的。所以上礼拜提到了，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恨能挑起争端，唯有怎么样？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提到了爱跟宽容，提到了饶恕。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避免我们身旁人对我们说什么话，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同事，你的长官或是在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但是我们如何学习爱、宽容跟饶恕用爱来遮掩这一切的过犯，也求神给我们智慧。今天我们就用正面的来谈，那什么才是我们应当说的话呢今天刚才读了各位读的这些经文正好是配合每一点可以对照的来看。第一点第一个空格给各位填空格，就是 a good word， 良言金玉良言中国人说金玉良言几年前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真是一位牧师士林西安堂的牧师，他送给我一盒金句卡那这个金句卡是怎么用呢？它里面有440处的圣经经文然后呢一边是圣经经文，另外一边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基督徒传道人或是圣徒所写的你每天可以抽出一张来抽出一张来今天的经文是什么比如说今天我翻到这张，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6:18中文英文。那另外一段是另外一位基督徒所写的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下来的时候，他将会在神里面上升这是所谓的金句当你特别是时间不够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有完整的灵修时间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但是有的时候透过这些金句卡不仅是对自己有帮助，有的时候你对身旁的人都有帮助常常我跟师母特别是师母她很喜欢记诗歌或是圣经的金句给弟兄姊妹的需要你有这样子预备吗当你看到弟兄姊妹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忧伤的或是疾病的或是遭遇到怎样的困难，或者是经济上的困难或是其他方面困难，你要如何来安慰他、鼓励他？常常我们用很多人的话，用很多人的话，其实也许他只需要这一句话，也许他只需要这一句话，就是你会好起来的，我会为你 来祷告啊，我们需要良言啊，一句话，也许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啊，一句话对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啊。几年前我曾经生过一场也很严重的病啊，神学院刚读完之后，那有一次我在路上就看到一个营地上面写着"压伤的芦苇啊，它不折断，相传的灯火它不吹灭"，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上帝会透过一句话对你来帮助，同样神也会透过你使身旁的人用一句圣经的经文，一句鼓励的话，一句安慰的话，对你有帮助啊。所以不要小看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啊，不是一句批评的话啊，不是一句论断的话，是一句良言啊。我们说是金玉良言啊，你会好起来的，我会为你祷告啊，给他一个盼望，给他一个鼓励。这是第一点，其实包含很广的 啊。今天所有的内容都是跟良言有关，一句良言。第二个是合一的话，合一的话。什么是合一的话呢？箴言是所罗门王写的啊，我们知道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王，最有智慧的一个王。作为一个王，他需要来审判啊。有一次有两个妓女啊来到他面前接受审判啊，因为他们在争夺一个孩子。各位还知道这个故事吗？对不对？啊，这两个妓女原本各自有一个小孩，可是一个小孩被压死了，所以他们就争夺剩下那个孩子，说啊，那个是我的啊。后来所罗门王怎么说？哦，他就说把这孩子切成两半，一人一半啊。那这时候那个假的妈妈啊，那个真的妈妈怎么说啊？他说不，我就不要这个孩子了，对对，那给你啊。那个假的妈妈说好啊，没关系，切一半啊啊。你会发现一个智慧的王在做判断的时候，会透过包啊 King Solomon how to make a judge 啊，一个智慧的话就能够分辨是非，而且能够止息纷争，止息冲突啊。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给我们说一个合宜的话啊，特别是在冲突的当中哈。这个英国爱尔兰哈，这位大文豪叫做萧伯纳啊，他也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那他是一个非常瘦的人啊，身材非常的瘦啊。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宴会哈，一个富商啊富有的人啊，就是啊，那这个富有的人就是啊，这个身材也是这样子的哈，非常的肥胖啊。这个富商看到萧伯纳就笑他，哎呀，萧伯纳先生，你怎么这么瘦啊？啊，人家看到你以为我们英国闹了饥荒。那如果你是萧伯纳怎么办呢？有人取笑你太瘦了啊，好像吃不饱一样啊。其实我们华人在美国德州，人家都觉得我们好像吃不饱哈 啊。那萧伯纳怎么回答？有人讽刺你，甚至取笑你。那萧伯纳说：“哎，某某先生啊，如果众人看到你，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英国会发生饥荒啊，看到你就知道英国饥荒的缘故了。什么意思啊？” 他把他吃掉。 哦，你们这些人吃的太肥了哈。OK 啊，他当然是用很幽默的方式去回应他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有这种智慧，来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有怒气啊，怎么样来回应他？另外一个美国的大文豪啊，叫马克吐温啊，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读书，可是他没有钱读书啊，所以他到他邻居家去借书嘛啊。那邻居家的邻居其实很小气的。很担心书借出去不还，他就跟马克吐温说：“可以，你可以来我们家借书，可是你必须在我们家读这本书啊！你来我们家借书，你必须在我们家看完啊，然后回去啊，这本书不能带回你家啊。”他意思说，那马克吐温没有办法了，就到他家借书，在他家看啊，然后马上得还给他，不能带回家了。那有一天呢，这个邻居要到马克吐温家借割草机啊，马克吐温机会来了啊，他借割草机了，然后哎，对你说，哎，马克吐温呢，我很需要割草机啊，不割草，待会一起来我就要罚款了。我说没有问题，我一定接你借给你这割草机，但是你的割草机必须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用完了才能啊，对，不能给你带回去啊。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当时一个笑话。求主帮助我们啊，说合宜的话啊，英文啊 ，fit 啊 word 合宜的话啊，我们可以也许用幽默的方式来化解，来化解。第三个提到了一个责备的话啊，这点我们必须要谨慎的用，小心的用啊。箴言十七章第十节刚刚提到了哈、啊，各位看左边的经文，十七章第十节说到什么样？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啊！各位做父母的会对你的儿女说责备的话吗？ 对 啊。啊，我知道我们特别在美式教育里面很需要赞美，很需要鼓励，但是你会说责备的话吗？啊，也许各位因为是父母哈、啊，孩子还小，你还可以对他们说一些责备管教的话，慢慢孩子大了。啊，可能就管不动了，啊，甚至比如说我们各位在职场里面工作，你的老板、你的上司做错事情了啊，或是做得不恰当，你要如何跟他来表达？来表达？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果我是这个大臣而已哈，我要如何劝诫这个君王？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要如何劝诫君王？劝诫比你职位更高的人？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卫犯了奸淫，对不对？那先知拿单怎么样来指出他的错？他先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啊？一个有富人，一个穷人，这个富人把这穷人家的这个羊羔抢夺过来，对不对？好，然后大卫说，哇，这个怎么可以呢啊？然后拿单就指出他的罪出来啊。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说出一个责备的话，但是却不破坏彼此的关系，也给别人留他的一个面子啊余地啊。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叫齐景公啊，当时齐国的这个国势非常强盛，仅次于秦国，所以这齐景公啊非常自大骄傲，脾气很坏，他喜欢马啊，养马，对不对？各位听过齐景公跟养马人的故事吧 ？OK 啊。他有一匹心爱的马交给他的管家去养，结果马死了，他就很生气，很生气，就说啊，这个养马的这个人哈、啊，把他抓起来立刻处死啊，而且是要五马分尸啊，这么惨这么惨。那他的大臣要怎么来劝诫他？晏子啊，他的一个大臣叫晏子，他说哎呀，是啊，如果要把人这样子杀害啊，这样子杀了啊，我们要考究一下到底要怎么样，从哪边开始，怎么做？我想我们要去考察一下中国的这些古书哈、啊，我们的先皇啊，尧舜他们是怎么样杀人的啊？但是齐景公一听啊，我们知道尧舜是中国对所谓的圣主啊啊，对对，仁慈的君王啊，圣贤君王。他们从来不会这样子杀人，这么残忍杀人。后来齐景公就说算了算了，把这个人怎么样，关入大牢里面，隔天再处死就好了啊，用其他方式处死，不要那么残忍。那这个晏子就说了，如果要把一个人处死刑，一定要有罪证，对不对？我看到这个人犯了三大罪，第一个啊，他没有把马照顾好，马死了，所以要用他的人命来赔这个马的命。第二个，这个马是皇帝你最心爱的，他没有照顾好，所以他是违背了皇帝的命令。第三个更重要，如果齐景公你把这个养马的人处死了，那老百姓一定会认为，哦，原来你这个君王爱这个马过于爱人，所以老百姓一定会有许多的不满，他们去战中了啊 ，OK， 很多不满，各国的诸侯就会看到说啊，原来你们国家这个老百姓都不支持你们的君王，啊，其他各国就会想啊来攻打你，这条罪状更严重，所以这个养马人应当要处死，啊，所以齐景公听了之后就吓了一身冷汗，说啊，这样不行啊，我不能为了一只马让我的老百姓觉得我是一个残暴的君王啊，劝诫啊，责备 的确我们要劝诫跟责备，求神帮助我们啊，像先知拿单劝诫大卫王一样，有智慧的做劝诫。那我很多故事从这本书来，叫做用心说好话啊，陈昭明弟兄啊，这本书来的啊。好，恩言，你会对人说恩言吗？ Gracious speech。 箴言二十二章第十一节，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 Gracious speech， 你对人说话是很尖酸刻薄的呢，还是带着恩典，带着鼓励啊？我们都很熟悉哈，有一个叫做毕马龙效应啊，学心理学可以学到毕马龙效应，就提到其实几十年前这哈佛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这样的测验，比如说他把两个班级分开来啊，一个是对照组，一个是实验组啊，然后呢他们给他们做了一次的所谓的 IQ 的测验啊，然后告诉这两班的老师啊，这个实验组的老师告诉他说，哎，你们这一班这个同学 IQ 成绩特别好，所以这班是资优班，交给你啊。那另外一班叫做对照组，那跟老师讲说啊，你这班其实很普通啊，很普通啊，其实他们两班做出来成绩是一样的啊，是常态分班的。但是后来发现那一班告诉那个老师说，哎，你这班是资优生，结果他们的成绩真的比另外一班来得好，因为这个老师就用更努力的方式啊，给他们更高的要求啊，更多的期待，告诉他们，哎，你们这班是资优班哦，你们跟那班不一样哦，你们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成效成绩啊。其实两边都是一样，是因为这个老师的态度对学生不同，却带来不同的效应啊，叫毕马龙效应，也很容易摆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公司的管理里面，你怎么样对你的员工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期待啊，你期待的越高啊，他们自我形象建立，他们表现就会更好。比如说之前的田纳西州长就叫 Hooper 啊，他是一个所谓的私生子，他就是他爸爸妈妈没有结婚就生下了他，所以他一直很自卑，很自卑。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了，哎，他们教会来了一个新的牧师，这个牧师很会讲道，他就跑去听讲道。那散会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那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父母来带他回去。那这个新来的牧师就说，哎，这个 Hope 小朋友哈，你的父亲是谁呢？啊，怎么没有来接你呢？啊，这个小朋友 Hope 就非常的难为情啊，他不敢说我没有爸爸啊，我只有妈妈。但这个牧师看到他说，哦，我看你我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神的儿女啊，上帝一定会重重使用你，因为你这么爱听讲道，这么愿意来寻求神，看没有其他小朋友在这边，只有你一个十二岁小朋友来听我大人讲道啊，上帝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啊，你是上帝的儿女。后来他成为田纳西的一个州长啊，也许是原本之前没有人看好他，但是只是一句恩言，一句建造他鼓励他的话。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最尊贵的身份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啊，其他的有人有的时候称赞我们，有的时候贬义我们啊，我们需要有人对我们说真正鼓励的话。第五点，我们要说正直的话，有哪些是正直的话呢？啊， Righteously， 十六章第十三节啊，我们看左边啊，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啊。你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所说的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特别怎样验证你是说正直话的人，特别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遇到压力啊，上面的君王对他们有要求，对吧？尼布甲尼撒王要他拜金像，但是这三个朋友选择拒绝啊，他们不愿意来拜这个金像。后来但以理也遇到类似问题，大力乌王要他不可以祷告啊，只能向王祷告啊。遇到这样的压力的时候，特别在座各位，我们是基督徒，当然询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呢？你的立场如何呢？特别对一些很争议的问题， 不论是同性恋的问题，不论是这个堕胎的问题，圣经里面的教导，你是否能够接受那样子的一个立场？我们爱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他们，神的标准是什么？啊，各位也知道，前几天这个苹果的这个执行长 Cook 啊，他就公开宣布他出柜了啊，出柜，然后他说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我觉得我很骄傲啊，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啊，那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啊，很多人跟随他，那我们是否能够表达我们的立场啊？圣经里面的一个界限。圣经里面的界限，从创世纪里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个界限，就是我们人跟一般动物的一个差别。你看到动物的差别，动物就是食物 food and sex I want more， 我要得着我想要的啊！为了得着食物，得着性，我可以超越那个界限，我可以杀害其他的动物啊，我可以抢夺，但是我们不是如此的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守着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也不去攻击跟论断别人啊。各位可以参考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如何回答王的话，上帝又如何保守他们。因为我知道各位很不容易哈啊，如果你在银行界工作，在学校工作啊，你可能说错一句话，你可能工作就没有了啊，别人会说你歧视他们，那我们如何来回应他们？回应他们。第六点叫做正义的话，正义的话 ，the speak for the mute， 就是为那些哑巴来说话。什么意思呢？箴言31:8是为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的人来说话。哪些人没办法为自己辩护啊？啊，小孩子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对不对？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哪两位得主啊？一位叫马拉拉啊，另外一位比较年长的啊，他们两位都是啊，那位比较年长的，他几十年来为那些印度的儿童的童工啊，非法的劳工来说话，他觉得国家应该禁止这些非法的儿童劳工。那马拉拉为谁说话？为这些穆斯林的妇女受教育的权利来说话，结果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塔利班到学校开了一枪，打中脑啊，可是却奇迹似的没有死，后来送到英国的医院啊，然后今年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啊，他已经18岁了啊，为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的人来说话。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耶稣为谁说话？为小孩子说话，还为谁说话？为寡妇说话，为这些疾病的人说话啊。路加福音13:16-17，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啊，路加福音13提到了耶稣在啊会堂里啊，在会堂里讲道哈、啊，然后有一个驼背的一个妇人来啊，他腰直不起来，然后他是被鬼附着的，然后耶稣就立刻的来医治了他，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啊，用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给神。那在管会堂的，因为在耶稣的安息日来医病，他就非常的气愤。那耶稣怎么回答哈？15，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不在安息日解开这个槽上的牛驴去前去顶吗？何况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这病捆绑了18年。”耶稣说：“哈，难道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捆绑吗？”啊，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耶稣为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说话的人，这些疾病的人，被鬼附的人来说话，不仅如此，耶稣亲自的来医治他们，这是正义的话，这是正义的话。你是否愿意站在那一些比较弱势的人 的那一边来为他们说话。第七点真实的话truthful lip 真实的话跟上礼拜提到的这些谎言来做区分，来做对比。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是真实的话呢？我们要先来认识神的话，我们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话。好，良言带来怎样的益处令人喜悦，令人喜悦。刚才提到这几点令人喜悦，你说的话让你身旁人感到喜悦吗？特别让那些忧伤的人、痛苦的人、失望的人，让他们感觉到盼望，感觉到安慰吗？使自己得福不仅让别人喜悦，让自己得到福气。十三章二到三节、好，各位看左边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保守你的生命，而且必享美福，对别人也带来益处。提到智慧人的舌头为医人的良药，你说的话能够对别人带来医治吗？不管是心理上，不管是身体上带来医治。不仅如此，你所说的这些话，这些良言要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神面前像敞开的一本书一样上礼拜提到了，应该是更正一下，应该是一天我们可以讲20个 page 一天讲20个 page， 一年可能写24本书。你所说的话是存到永远的吗？这是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读的这段经文也是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期待这样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在你面前来祈求，愿我们心里的意念，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的言语是应当先来赞美你，赞美主你的荣耀，赞美主你的创造，赞美主你给我们的救赎。同样的，我们也说出这些金玉良言是从我们内心所发出来的，是合一的，是真实的，是正直的，是能够造就人、鼓励人、医治人、帮助人的。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先能够管理好我们的言语，管理我们的舌头，使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成为金玉良言，对人带来益处，也使自己得福。这样祷告，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门，阿门。